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儿童文学作家殷建玲为大家分享的关于读书的感悟，以及他将为大家阅读新作《废墟上的白鸽》当中的一个片段。 我是为孩子写作的殷建玲，关于文学的阅读，我有一些心得想和少年朋友们分享。一个孩子是可以从文学当中寻找到人生答案的，也可以在文学的阅读过程中被心灵塑形。和别的艺术门类不同的是，文学是以一种非常艺术的柔和的方式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并且让我们在了解真相的同时还能够找到心灵的皈依。我最近完成了一本新书，叫《废墟上的白鸽》，写的就是以大地震为背景，一个女孩他自己的心灵救赎的过程。我给大家念一段其中的一个小细节。白鸽沿着明川镇 U 字形的中央大街一路骑去，经过银行、邮局、粮站、信用社，还有网吧、药店。他微仰着头，轻松地蹬着自行车踏板，时快时慢，任由来自远处山谷夹缝里的风吹拂自己的头发和面颊。然而随着青春期的来临，连这样的轻松时刻也变得稀少了。更多的时候，他与妈妈冷战冲撞，那个无忧无虑的乖顺的小丫头正在远去。自从小学五年级和妈妈爆发了第一次争吵，他和妈妈就成了拉锯战的敌我双方，他们势不两立，却又无法分离。白鸽都说不清具体为了什么，那些事情细小如草芥，但到了他和妈妈这里就会被轻易放大和膨胀，直到酿成一次又一次充满火药味的征战。白鸽觉得他与妈妈好像被人关在一个透明的瓶子里，既出不去也进不来，两个人周围仿佛什么都没有，却能扎扎实实感到冲塞了满满的别别扭扭的情绪。那种情绪看不见，但它是有重量和体积的，压得两个人都扭曲变形，憋屈到无法呼吸。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建外大街进出京双向，还有通惠河北路二环到四环出京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崛起。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民族史。走进长城，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倾听长城，还原古中国一路走来的真实过往。关山万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穿越时空，让我们一起去解读长城的价值和魅力。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伟大也要有人懂，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长城文化系列节目。我们今天来到北京东北一带的很多长城，会发现这些长城修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督办修建这些长城的人是我们熟知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其实对于很多历史人物，我们似曾了解又未必深知。除了是抗倭英雄之外，关于戚继光您还了解多少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以长城为生命注脚的戚继光。那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老朋友，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呢，是万里长城杂志编辑部主任王鹤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聊戚继光啊，其实我刚才发音还错了，戚继光。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网上的一些资料去了解戚继光的，接下来我们就放一段网上的，就比如说百度百科啊，这段就是来自于百度百科，你听一听，听完之后你觉得你是否真正的走进了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介，号南唐，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10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期间写下了18卷本《纪晓行书》和14卷本《练兵直记》等著名兵书。同时，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陆装备优于敌人。后人评价戚继光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这是我们听到网上对于戚继光的介绍，很全面，好像啊，说了生平，说了籍贯，然后最后还贴了很多标签，可是你仍然没有觉得这个人有温度、有情感、有血有肉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戚继光，让你知道英雄背后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心事啊。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这就是 戚继光和长城肯定是有关系喽。那戚继光在担任冀州总兵之后啊，曾经把自己之前训练的戚家军调到了今天河北一带，时至今日，这些南方将士的后裔仍然生活在长城脚下。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当年的戚家军主要来自于下列哪个地方呢？有三个选项， A 福建莆田， B 浙江义乌， C 广东佛山。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那下面我们就让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戚继光他到底是谁啊，他的生平是什么样子，他哪儿人。 好，这个戚继光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呀，其实和他的家族传承是很有关系的。戚继光有一位先祖啊，就是他爷爷的爷爷，叫做戚祥。这个人呢，他是最初跟着明太祖朱元璋啊起兵的时候就有他，后来呢很不幸他在云南作战的时候战死了，朱元璋啊就很感念他这位老乡，这个很不幸去世了。他呢就封戚祥的儿子给了一个荣誉的武职，叫做明威将军。同时呢这个又给予了戚家一个世代可以传承的，就是呢这个 世袭的 世袭的这个登州尉指挥佥事这么一个军职。 这相当于什么 官呢？他呢是四品的一个高级军官。 哦， 然后呢到了戚继光的父亲，戚继光的父亲呢叫做戚景通。他呢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耿直的这么一个军官。他这个在军营里边啊由于呢这个跟一些同事啊看不惯同事的那些是吧， 直怼人家。 对，他这个后来呢就辞职了。 嗯， 他辞职了回到老家之后啊，这个戚继光呢就因为他是世袭的嘛是吧，戚继光呢就 跟着他爸 接过了、跟着他爸接过了这个职务啊。但是戚继光那时候还小， 嗯， 这个职务啊其实它是一个很高的是吧，四品呢你想。 嗯， 但是这个四品的职位啊其实呢还给戚继光带来了一些困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戚继光啊他到了10岁左右呢他就需要上学堂读书去了。我们呢一般小孩子是吧，这个需要上学了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就去了，到学堂去了。可是戚继光不行，因为戚继光啊按照当时的明朝的礼法呀，他是一个要做四品官员的这样一个人，你不可以随便的到街上就走着就去了，你得坐轿。可是啊 就童年就这样了是吧， 但是呢这个戚家呀他是由于戚景通啊他很正直是吧，他不会那种蝇营狗苟啊去钻营啊是吧，去揽是吧捞钱财。戚家呢始终是很清贫的，他顾不起这样的一个轿子，也买不起这样的轿子，所以这戚继光一时就困住了没法上学。好在呀当地呢有一位姓梁的学者，这位学者呀特别好，他说这个我呢去你们家教你，而且呢也不收费用。 哦， 所以自那个时候起啊，这个戚继光呢就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文化基础 功底、 这个文化功底是很深厚的。他、因为戚继光做了很多的诗篇，到现在留下了还有将近300的诗篇，300篇。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打下了很深很深的文化功底。 嗯，这是说到了戚继光小的时候哈。 对，戚继光现在在蓬莱的那个戚继光的故居啊，那个村子里啊还有保留的这明代非常好的牌楼，非常好的，那都是原真的，这样的古建筑啊，就是表彰这个戚家一门忠烈哈、满门忠烈的这样的，就是几代人哈、然后呢这个为大明建功立业的这样的一个表彰。其实确实是在戚继光的父辈包括他们的这个同辈当中啊，出了很多的就为国去参军哈、去从容的这样的 事情。那么戚继光呢，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其实他真正的走出来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呢，就还是一个在实战当中 积累了丰富经验，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后呢他有很好的 有知识有文化， 对、 嗯、 理论功底，那么这个兵学的这个积累，包括他这个童子功啊，最早的时候读的这些兵书，所以说他能在阵法上，能在这个用兵上，能用骑兵哈、啊，在阵法上构建起他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阵法， 嗯、 所以说才有了他一世的辉煌。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明朝，它也是一个重文轻武的这样一个朝代啊。真正走出来的这种武将，戚继光当然是最闪亮的那一颗了啊。这也其实得益于他， 也不是戚继光，实际上他还不是这个非常的荣耀、 嗯， 因为他在这个历史上，他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就两件事，一个是呢，他与抗倭、 嗯， 就南倭北虏嘛，这是明朝面临的两大问题，他只是在这两大问题上的掐。节点上，然后建功立业了， 嗯， 所以说他的一个影响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呢，作为一个军事将领的那个军事地位呢，他并不是登峰造极的，也不是这个包括他的上司谭纶， 嗯， 那么在实际上是这个在抗倭的时候他们是在一起的，那么过来以后那谭纶呢做这个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蓟辽总督，然后呢做兵部尚书，那实际上是戚继光他最大最大的一直是在这个蓟镇总兵这个位置上、 嗯、 然后虽然加了他很多的衔儿、 嗯、 但实际上他的实权还是蓟镇总兵。最早他从抗倭前线调过来的时候，当时给他的呢比一个总兵，因为在那头就是总兵嘛、 嗯、 比他这个总兵的位置要高， 要 高叫总理练兵事务， 就张居正给他的是吧？ 对，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在这之前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官职，那么他实际上是总理蓟辽保定这一带的这个练兵事务，就等于管着三镇的练兵事务呢嘛、 嗯、 所以他就等于有权力就比较大、 嗯、 比你三镇的总兵得听他节制啊，就是在练兵这件事上哈。那么实际上他来了以后呢，他根本就推行不了他的练兵计划，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兵可练呢。 对 对吧，人家那三镇人家有总兵啊，总兵根本就不听他的，就是他摆了他调不动总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就等于虚设了嘛。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就那时候谭纶已经到兵部尚书了嘛，然后他就向朝廷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练兵推不动啊。那实际上推不动呢，当时谭纶呢并没有支持他让他任实职的总兵，但实际上张居正跟谭纶说了以后，谭纶也没有采取行动。 嗯， 最后呢，隆庆年间嘛，然后张居正直接找了隆庆皇帝去说这个事儿，才给了他一个，就是 还是总兵是吧？ 对，就是总理练兵事务兼蓟镇总兵的这样一个实权，那他就自己就有一阵了嘛， 嗯， 有一阵的兵可练了。这个时候呢，练了以后呢，他在旁边的那些。包括后来的仓镇呐、啊、珍宝镇呐、啊，就这些兵，保定地区嘛，这些兵的练呢，就他就有指导，也是一种，叫管理，但是那种管理呢，就不像他手下的兵这样的一个直接的管理了。 嗯嗯嗯，就是因为在做这期节目嘛，除了看这个董老师的这个长城漫画之外啊，他长城漫画戚继光这一章也很有特点，他写的是戚继光的心事。然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熟悉，黄仁宇先生写的，他写了六个人，六个人里就写到了戚继光，然后就写戚继光的生平，包括戚继光的死，他整个这个人生啊。然后我们就截取了其中的一段，这一段虽然不是黄仁宇先生写的，但是这个感觉就那种温暖的神秘的那种笔法，其实很像这个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他截取这一年主要是因为海瑞和戚继光都是这一年去世的。我们说这个一世英雄啊，到最后风烛残年也是很惨的。我们可以先回到万历十五年啊，这是431年之前了。那他之前是很荣耀的，我们觉得他是英雄，可是后来他人生的终点其实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听一段录音。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59岁的戚继光更加衰老了。 这位几年前叱咤风云令边寇为之丧胆的英雄，此时已经完全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贫病交加之际，戚继光或埋头兵书，或凭栏回忆，几年闲居生活是在寂寞萧索中度过的。几间小小的草堂，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好的朋友偶尔来看看他之外，人迹罕至，车马冷落。回头梳理自己的一生，戚继光深深地知道，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万历十五年腊月十二，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与他同一年去世的还有一个与他名声相仿、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海瑞。一文一武两位明朝官员在万历年间的政治生活中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中写过万历朝的六个人，海瑞与戚继光均占有其位，而黄仁宇写戚继光时冠以的题目是孤独的将领。 这是说到了戚继光最后的死啊，其实贫病交加，身边也没个人啊，英雄末路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黄仁宇写他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将领，然后您写他的这就是戚继光的心事啊。其实没我们看的那么简单，抗倭也胜利了，北方长城也建了啊，这一生好像都很荣耀，其实也有自己的心事。 戚继光呢，他实际上他的这种悲剧啊，就最后我们也谈不上什么太大的悲剧，但总体上来说，这晚年的不幸肯定是最大的不幸。 反正人生最后几年是挺孤独的。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孤独不是悲剧哈。那这很多的人连脑袋都保不住，那很多人不仅是自己脑袋保不住啊，连家人的脑袋也保不住是吧？灭几门的这样的一个对，所以说在戚继光当时就是以他当时的那个情形来说呢，作为皇上对他应该说还是开了恩的，就是还是念着他的那个功劳的哈。如果要是因为他跟张居正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中国的官场上，他专制背景下的官场，那种人身依附是一个相互依附，就是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实际上是张居正都被鞭尸了，但他仅仅是给你换了一个地方是吧，你没调到广东去，没那么有权了，然后后来呢又致使又回了家了，回了家了以后你还是可以银子也不差你的是吧，你还是可以颐养天年，说是孤独，实际上是那个肯定就生活衣食无忧，然后也有人伺候着，也有什么，因为孩子这个早亡了嘛，那么再加上那个王夫人呢又离他而去了哈，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说他作为一个这么辉煌的人似乎晚年孤独，但是他并没有孤独到就是不是痛苦到那种就是基本的生存或生活都没有保障的这样一 个，他还是生活的烦恼或者说生命的孤独， 他精神上的烦恼，实际上他身体上的东西，你有病吗？有病治病吗？实际上他是在那么辉煌的一个境地以后落下来了之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难平衡了自己的，我为什么说他满腹心事呢？就是放不下。其实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你脑袋没掉，没追究你什么， 那已经是万幸了。 其实完全是可以追究的。那过去追究就是一打击一条线的话，没有理由，对吧？就是因为你在那条线上，我就宰了你了，也就宰了你了。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背景下的嘛。那实际上呢，还 万历皇帝还是觉得你抗倭有功啊。 就不仅是皇上，就是朝臣们，其实整张居正的那些人们实际上是也没对他下黑手，如果针对他下黑手也不是这个结果嘛，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自己应该能放下，如果能放下的话能不是吧，那可能他还能多活几年 能多活几年， 所以说我为什么强调他的那个心事啊，其实这种心事重重背景之下嘛，那自己的身体肯定就每况愈下了哈。 但是来自于生活上的这种落差， 对 啊，主要是精神层面的。 对呀、啊， 另外呢，就是这个夫人对他，夫人离开他，这个对他， 哎，我在万历十五年啊，他这个没有细写，他就是说他夫人抛他而去，具体这个有什么？ 还是儿子死了以后，就这个夫，这个，就是他常年的，一个是常年的也顾不上家，是吧？ 嗯。 另外一个呢，这个也，其实跟夫人的夫，他夫人特别强势，其实戚继光是非常怕夫人的。 对，好像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说法。 非常怕夫人的，那时候没说。在看窝的时候嘛，人家这个王家是也是立了是将门虎女，这王夫人是见过世面的， 娶了一虎女， 对，见过世面的，所以说戚继光最初的时候带兵的时候想给夫人个下马威不说嘛，这个然后请夫人到军营来看看他这个带着兵的那种威武哈、啊，然后夫人一来了以后， 他立马肝颤， 然后就问他叫我干什么来啊？啊，说叫夫人请夫人阅兵， 对吧？说是娶虎女还是需要谨慎的啊。 不，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几十年两个人走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走。 嗯、 然后他后来一纳小妾啊，一什么的以后，这个王夫人就翻了嘛，翻了就变成了一个。那他这样的在他正旺的时候，可能也 感情也不太好， 也没爆发。 哦、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儿子一没了以后呢，那点唯一的那种联系 也断了， 对对，再看着他就更难受了嘛，就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看 抛他而去啊、嗯、啊！其实戚继光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上半段先到这儿，然后呢，下半时段咱们揭晓答案啊，究竟这个戚继光的兵来自于哪个地方呢？我们让下半时段两位嘉宾揭晓答案。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儿子是修铁道的，他要去新中国， 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 儿子， 哎， 给爸爸吹一个。 哎，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在海岛之钻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孟纳凯亚火山仰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 Aloha， 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兴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ao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 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拍。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再一次介绍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老朋友，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米夏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万里长城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节目的男主是戚继光啊，大家知道他是抗倭英雄，也知道他在我们北方，在河北一带啊，在北京东北部修过很多长城。那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啊，离他更近的，更细近距离的能够感知他的这个戚继光。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我们知道戚继光在担任冀州总兵之后啊，把之前自己训练的用得非常顺手的这个戚家军调到了今天河北一带。那时至今日，这些南方的将士，他们的后裔仍然生活在长城脚下。我们问的是，当年的戚家军主要来自哪个地方？ A 福建莆田， B 浙江义乌， C 广东佛山。我们的听众山、王琦、郑鑫还有韩志都答对了啊，这个树懒答的是福建莆田。下面我们让董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 主要的这个人呢还是义乌。 义乌啊， 浙江义乌。现在在长城沿线还有些地方，你像比如我老家秦皇岛啊，秦皇岛海港区的这个程子峪那个山上呢，就是还有这个一些清朝的一些墓碑啊，上的还刻着呢，就是这个就在长城边上，紧挨着长城，然后呢这个他们家的坟地嘛，然后叫这个金花义乌人。 哦， 就说还有那个，你看我们那儿有一个就是板场峪的一个叫许国华的啊，就是一个景区的，他呢就是能找到什么呢，就是他祖上的这个墓碑啊，然后呢能在义乌的那个家谱上啊 找到这个人啊。 对对，就是这个家谱这头还在排着，但是排到后来的一些代就不排了啊，但是在前头的那个他祖上那些代在人家家谱上还都往下延续呢。 哦， 只是到了他祖上调到长城来了以后呢，从他祖上的这个名下的呢就没有了，续了就续不上了， 对， 就他的 断了。 对对，就断了。但断了以后呢，就是 就是他祖上的那个支从这头还能接上，后来把他们这头的家谱在浙江，在他们老家周家什么周家寨呀、啊，还是周家什么，又把他许家寨，又把他们这一支都给续到家谱上了。然后我还特意参加他们那个家谱的那个交接仪式哈，回来把许家那个义务的家谱，把他们这一支都续上了之后呢，又给送到长城脚下的这个班场峪来，还参加他们那个仪式的，大家挺感动的。说义乌兵为什么这么善战呢？就是在义乌这个地方啊，他原来呢就是有个宝山，这个宝山有矿，然后别人呢几千人到这儿来盗矿，然后占领这个地方，然后义乌的人呢就有个牵头的，然后就带着去，就把这些人给差不多打死了1000多，然后剩下人就给赶跑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他这种非常少的人就去玩命的嘛，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的，所以说他善战、敢战、敢于战斗的情况下，说戚继光看中的是这个。 所以当他就是抗倭的时候，其实就在义乌招了很多兵啊。 对，他就是抗倭的时候就靠的，他戚家军主要就是义乌的兵招的。但是到长城以后呢，明朝的那个将领是不允许带着兵走的，就是你带着兵走是不允许的。那么不允许呢，他自己到这儿来上任之后，他不是练兵吗？他练兵这块的兵都特别的涣散，在这个时候他怎么练呢？他没有那个样板部队哈，没有教导团呢。所以说他实际上呢，就是他当了蓟镇总兵、总理，这个蓟辽保定练兵事务之后呢，他相当于给朝廷上折子，就等于从他的戚家军的3000子弟兵调过来以后，就当样板兵、样板军，然后呢， 标杆， 对，然后再分下去以后呢，当教导员嘛，去训练，否则他光靠自己，他就练兵练不动这个兵啊。最初是这样，但后来呢，这个又分了几批，又调了一些，就是驻守在长城沿线。他最初过来的，他不是为了驻守长城，而是为了练兵。 其实说到这个戚继光啊，他带兵打仗非常有自己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他有文化，而且也是一个军事天才。大家肯定听说过历史上，比如说他在抗倭的时候有这个鸳鸯阵，然后他还自己设计了一些兵器啊。王主任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这个我们听到鸳鸯阵是吧？好像鸳鸯阵嘛，还挺浪漫。实际上呢，这种阵法呀，它是用于这个战场上的一个很残酷的厮杀，是吧？哎，为什么这么浪漫呢？这个想不太清楚。但是 它为什么叫鸳鸯阵呢？就是它每一个都是配对的， 就是它对称的。 对，对称的，就是这个分成组时候，因为它12个人嘛，分成组以后，它这个就不管是狼弦呐、啊，还是这个藤牌呀、啊，还是长盾呢，都是一对一对的。 而且它真的像鸳鸯一样，它雌雄还不一样，就是它不是绝对对称的，就这头可能那盾是圆的，那头那盾就是方的。 对，立盾它是这样的，这个12个人的12个人是一小队，这12个人里边呢有一个队长。队长负责指挥嘛，他在前面。后面呢还有一个火兵，这个火兵啊并不是持火器进攻的兵，他是呢负责后勤的。然后剩下那10个人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持盾牌的，有的盾牌是藤牌，有的盾牌是立牌，然后呢一手持牌一手持刀。后面呢还有士兵呢是持狼弦的。狼弦的这种 可以介绍一下什么叫狼弦。 狼弦呢它是一个长长的竹竿，然后呢前面呢是固定有那种铁刺横刃的， 对， 哎，很长很长。这样的话，敌人冲过来呢，在很远的地方，我就可以用狼弦来拒止你攻击你， 就是不让你近身，是吧？ 对对，就他那个狼弦就是竹子嘛，竹子的那个前头那个，他不把那个削成尖儿，不把那个完全的就剩一根竹竿了， 就像 扫 帚似的， 对，他扫帚的那个竹刺都散着，你想颤颤悠悠3米长。颤颤悠悠的在那一比划，你那个拿着那个倭刀的那个 就晕了， 不是你过不来呀，你够不着他呀，所以说呢他扎上你就完了，他在你脸上划了一道子，你可能满脸开花了，是吧？ 对， 然后呢他抽你一下，因为竹竿是软的嘛，那给你抽一个跟头，就是他那个东西很厉害的，他其实就是不让你近身， 对， 有他在那晃悠着，你大竹竿子一晃悠，你根本就进不了身， 对，就算你啊近身了冲过来了，那没关系，我们这个队伍里边还有盾，还有持长枪的，还有持刀的，就说这个小队呀，12人的一支队伍，它是进可攻， 退可防的。 哦，它是各司其职，有一个配伍的啊。 对， 它为什么要用这种形式？因为倭寇它是分散的，它不像大兵团作战是吧？它那个东西都是这一个船多少个人，然后呢走私嘛，做走私贸易的。 嗯， 所以说它是那个散兵游泳，它是散着的。所以说你要是大排这个大阵，你就跟他打没法打，人家三五个人、十几个人是吧？那个百八十人，你这个多大的阵法，你摆了也没用，是吧？ 对。 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十二个人一队的 独立成队， 他那个十二个人呢，他还可以分成三队， 或者是两队， 对，就或者分成两队，就他随时组合，根据对方的那个情况随时组合。 嗯。 那真打起来，沟沟坎坎上站着一个沟，站着一个坡，站着一个什么，一打起来以后就战无不胜。 嗯，所以说他这个。步兵布阵的时候啊，设计的时候都是根据敌人的情况， 对，作战的需要嘛。 嗯，作战的需要。其实这种阵法、啊、到了北方，他在和蒙古打的时候就升级了，等于说是吧？ 那肯定没用了，就是他这个你 就不行了。 对，你拿大竹竿子晃人家啊，骑马过来一撞你一溜跟头， 一下就散架了。 你肯定啥用没有， 棒打鸳鸯。 对对，他是不一样的。 嗯， 人家你想想你这个你分成队，人家几百匹马横着一冲过来以后，你十二人一组都给你踩死了。 嗯。嗯，那当时戚继光在福建沿海抗倭的情况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嗯， 他抗倭呢，抗倭实际上刚才我讲，他不是面对大兵团作战， 嗯，就是散兵游泳。 对，散兵游泳、嗯、散兵游泳呢，他实际上呢最初呢他是走私贸易、 嗯、 就是做沿海贸易，明朝他是海禁嘛，它是封海的。 嗯， 在这样一个海禁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海外呢，它有贸易需求。那实际上呢，就是近海的这些人呢，他也有贸易需求。这样的话呢，就走私，在这样的一个走私的过程当中，内外勾结，实际上是这个所谓的倭寇里头有很大的一部分，还都是这个福建这带沿海的那些商民， 对 啊，或者是流民。 对， 那么他实际上是靠着这个。生活呢，靠这个取利呢，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敌对了嘛。那么这些人呢，他除了贸易之外呢，他也强掠，因为强掠贸易你还得交换是吧？那强掠呢，那就没成本了嘛。 嗯， 那就其实呢，他对当地的这个骚扰和破坏性是很强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去打击。这帮这个土匪类似于哈，那么我们叫倭寇，实际上是这里头也还包括着一部分这个匪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这是当时抗倭的一个情况哈。嗯，那我们知道其实戚继光后来就被调到了北方啊，因为抗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调了北方之后呢，他也是其实得到特权了，就是其实戚家军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我不知道明朝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军队就叫戚家军呢？ 这还是这个 后来 对对 是吧？ 对。但实际上呢，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呢，有传统，就是主将将旗上是把主将 的 打出来的， 啊、 对，打出来这是有传统的。 嗯， 那实际上呢，这个刚才不讲的是不允许带部队过来的。他是就是他最初来的时候，他是隆庆年间来的嘛，他隆庆二年调过来的。隆庆年间，很多的人都说这个张居正做首辅的时候把他调过来，实际上是不对的。就说在戚继光调到长城沿线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张居正还不是首辅呢，他只是大学士。那么到隆庆议和之后，张居正才做的首辅，实际上是。当时呢，这个嘉靖皇帝死了之后呢，隆庆皇帝登基之后，他就调整了与蒙古各部族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对立的关系。为什么嘉靖年间的战争打的，这是明朝历史上打仗最惨烈的时间？为什么这么惨烈呢？就主要就是嘉靖年间对于户市的封禁，就是他不允许长城沿线关口 进行贸易 ， 嗯， 开马市。那么实际上草原地区呢，它对农耕地区有非常强烈的依赖性，是吧？它不光吃肉不行，得吃粮食，吃粮食没有啊，对吧？那光穿皮袄不行，得穿这布匹啊、棉花，但那也没有啊。茶包括茶叶啊什么这些东西呢，就是你把关口封死了之后，不允许贸易，铁器也不允许出去的时候，它只剩下抢这条道了嘛。所以说安达汗那个时候发动的战争很 多的时候，他就是以求供，叫求供互市为诉求， 你能卖给我就行哈。 对对，你咱能开市，能让我进贡，然后呢，这个你 能交换， 对，能交换就行，能贸易就行。 嗯，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嘉靖29年，安达汗都已经把部队打到北京城下了，把北京城全都包围了的时候，皇上就口头允许可以允许你这个互市， 嗯， 那他马上就撤了。就是他是 有这个独特的诉求的， 对对，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战争惨烈的程度，就是还是明王朝采取了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当这是主要原因。 嗯，但当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戚家军当时调到北方之后啊，有很多人也不太服戚继光，然后呢好像是大家在一起练兵的时候啊，然后别的这个明朝的军队哗下了一场大雨，明朝的军队啊都散了，就是大雨谁在那儿淋着呀，可是戚家军来自义乌的这些士兵就在雨中岿然不动啊。 这个倒不是不服，倒不是不服，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是总兵了， 嗯， 他是总兵的时候谁敢不服这个脑袋没了。 嗯， 实际上是什么呢，他就是做的这一场，因为他要这些人来就是当样板的嘛，要练兵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来了以后呢，他就军队在那排着的时候下着大雨的时候他就没出来， 嗯， 然后军队就在那儿站着等着他出来， 就是发号施令。 对，所以说呢，长城沿线的这些人都松散惯了嘛，这些人都松散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把刀啊把盾啊都当了，然后呢这个干什么，就是戚继光来的时候这个部队根本就没法打仗了，是吧，就集合站着，这个有人斜着有人歪着，有人就根本就就没有军纪可 言了，没有任何士气和军纪。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支部队来了以后呢，那些人一看什么叫军队呀，就是什么叫部队呀，什么叫威武之师啊，这才就是威武之师呢，哈。 嗯，那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戚继光训练士兵的方法吗？听说好像有很多，是吧？ 是， 比如说在这个战场的时候，有的临阵脱逃了他怎么办。嗯， 对，这个戚继光训练士兵啊，是按照一定他的军事思想，士兵嘛，首先得听话，听号令。 嗯， 戚继光，因为他为什么要训练士兵呢？他就是感到啊，原来呢，明军士兵啊，很多很多都是兵油子。这个敌人一上来呀，且不说他到了北方长城前线呢，对这个蒙古族的士兵是吧？武装，他这个在抗倭的时候啊，很多倭寇，因为倭寇嘛，他这个是吧？他不是大兵团作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少量的倭寇冲过来了，明军呢，几万人对明军的，是吧？这个明军的几千人对倭寇的几百人，倭寇冲过来之后呢，明军呢立刻就散了。戚继光啊，就对这种情况啊，真是痛心疾首。然后呢，他就一定要训练出来一支这个听号令的， 嗯， 啊，有灵魂的这样的军队。这个有一次啊，明军呢，在这个浙江前线呢，攻击数量并不多的这个倭寇，但是呢，在倭寇的冲击下呀，很多很多的明军，20000的倭寇对20000的明军，结果呢，明军好多部队啊都溃散下来了，只有三支部队还比较完整，一支呢是戚继光率领的，一支呢是也是抗倭名将谭纶，另外一支呢是于大猷、 嗯， 啊，然后他们就这个交流是吧，就深感呢要有一支是吧听话的听号令的 服从命令的。 对，这个刚才董会长说到是吧，这个在蓟镇是吧，这个南方来的士兵给北方来的士兵呢做了样子是吧，应该这样。对，他这个在南方有一次也是这个下大雨，这个戚继光的戚家军呢到了一个城里边，大雨下来了，但是呢士兵们呢就在街道上巍然不动，大雨浇着，然后这个老百姓啊说是戚将军呐、啊，来进来到我们屋里边避避雨吧，歇一下吧。戚继光说不行，因为我的士兵啊都在雨里边浇着，那么呢我也得跟他们在一起。 嗯， 就是他训练士兵啊，他要身先士卒 哦，率先垂范。 哎，等大雨停了，他带着这个士兵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他在休整。 嗯， 就是身先士卒，自己是吧做榜样，然后带着这个士兵。 它是这个样子。 嗯，我在万历十五年里还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和倭寇对战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士兵就回来了，就是觉得也实在是打不过，我就逃了吧。结果这个戚继光过去了，就手刃了他，啊，然后就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往上冲。 对，因为这个两军相战呢，就是肯定是勇者胜，是吧？你跑，你肯定只有死路一条了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战场上必须是往前，死也得往前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才是你取胜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吧？这肯定只要是一溃退，这大家都撒丫子了，那肯定人，对吧？人家就打过来了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敢于作战，敢于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作风，是戚继光练兵的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思想。 现在已经是19:50了啊。其实戚继光在我们北方修了1200多座这个长城什么的。 修长城的事儿只能下集说了。 对啊，其实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啊，今天不公布答案，但是大家可以试着答一下啊。就是戚继光啊，他这个训练士兵是非常纪律严明的，然后呢他选择这个士兵募兵的原则也比较奇葩。我们问的是下面哪个选项不是戚继光募兵的原则。这道题呢来自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中的一章啊，就是他后来这个原则是写在戚继光自己写的兵书叫绩效新书里头，他当然是用白话写的，但是黄仁宇给他翻译成白话现代文了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哪个选项不是戚继光的募兵原则 ？A. 他只收农民，不收城市居民。B. 不要脸色白皙的小白脸，我不要，就是今天就长得特别白的我都不要。C. 不要眼神灵动、动作轻快的。D. 啊，左撇子不要，大家可以试试。答一个，这里头有一个选项是我编上去的，剩下真的在史实中都有所记载。就是他那种独特的眼光，他就要那样的士兵，不符合的我就不要。可能后来在实战当中，他发现他挑的这些士兵果然是英勇善战啊，非常非常的执着。那今天我们也要恭喜我们的听众啊，这个听众第一个答对的我看看是谁啊，是郑欣，他浙江义乌啊，就是这个董老师在长城漫画中有一章叫思乡四百年，至今戚家军里义乌兵啊，就是来自这个浙江义乌的那些人，他的后裔还生活在长城脚下， 很多人还在保护长城，为保护长城做了很大的贡献。 嗯， 像这个秦皇岛海港区的那个，像张河山呐，像我刚才讲的徐国华呀，就这些人，几十年了，一直在做长城的保护。 对，其实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很感慨哈啊，岁月流逝，很多人都不见了，烟消云散，但长城还在那里。特别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啊！韩志答的是 C， 我告诉你是错的。下一次长城文化系列节目我们揭晓答案。感谢两位嘉宾，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米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全年升级北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 那其实说到喝红葡萄酒呢，一定要论年份、论产地、论国家、论它的级别。 那当然。 那今天这款呢，论国家它是法国的，是吧？法国是旧世界葡萄酒的一个代表性国家。 对。 另外呢，论产地呢，它是波尔多产区的。这个产区啊，被世界公认为是葡萄酒的一个产地啊。 对对。 另外呢，它的级别。